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嘅节目自从进入咗呢一个英国文学之后咧，都继续咧系一年几个星期咧系介绍莎士比亚嘅戏剧嘅。咁由于咧佢可以话系喺英国嘅文坛，甚至世界嘅文坛里边系享有盛誉嘅一位嘅作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系值得咧系花费多啲嘅时间咧嚟到睇一睇莎士比亚唔同嘅作品。咁喺上几个礼拜里边咧，我哋睇过莎士比亚一个以爱情做主题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嘅戏剧啦。咁另外咧，亦都系以一个伦上嘅惨剧或者系唔同嘅角色嘅冲突为题嘅《王子复仇记》。咁上个礼拜咧，我哋亦都系讨论咗一啲父女嘅关系，就系佢嘅四大悲剧之一《李与王》里边嘅一啲嘅冲突性嘅剧情。咁今晚咧，我哋咧就会喺佢早期啲嘅作品里边，就系大概喺1595年到1600年嘅期间咧，莎士比亚系写过非常之多嘅剧本嘅，咁包括咧就系三出嘅悲剧啦，五出嘅历史剧，同埋六出嘅喜剧。喺呢个期间嘅作品里边咧，我哋系特别选咗《凯撒大帝》咧，就作为我哋今晚欣赏嘅一个嘅剧目啊。咁《凯撒大帝》呢个戏咧，当然咧就系源自喺罗马里边嘅历史啦。咁但系对于所谓罗马嘅宫廷里边嘅一啲嘅故事，莎士比亚经常系以之为题嘅一啲戏剧作品，我哋又可以点样嚟到欣赏咧？同我哋而家生活嘅关系又系点样样咧？咁我哋今晚将会处理呢啲问题，而同我哋一齐欣赏呢个戏剧嘅咧，就系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嘅。邱世文，欢迎你又再来到我们英国文学的这个的讨论里面。我又想知道呢，在这么多的作品里面，很多人都是会提他的四大悲剧，但是当我问到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你有哪些是你的喜爱的时候呢，你一提呢就提到《凯撒大帝》。为什么你对于这个宫廷剧有这么深的兴趣？ 我想这个是出自私人的理由啦，也都这个剧本身也都我觉得写得很好，还有越来越跟现代那个政治和社会现实是很有关系的。而且我对那个故事之中那个悲剧英雄呢，布鲁托斯或者认为呢那个性格呢，我觉得即是比较即是我欣赏和认同他这种这样的政治理想啦。所以我对由小到大对这个莎士比亚这个剧呢就特别偏好 的。刚才你提到一些人物呢，就当然都是牵涉到在凯撒大帝和罗马帝国的时候的一些历史了。或者先请你将一些有关的历史背景和莎士比亚怎样将其中的一些的所谓史实呢引用在他剧本里面的有关的部分，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好啊，其实莎士比亚我们对于他那个生平的细节其实认识不多的，但是我们知道肯定呢，就他所谓那个古典那个语文和历史他是认识不多的，但是他的天才就 是在乎他能够透过很多翻译和当代那些即传记这样看完之后他能够消化，可以直接心领神会到的精髓，而就创作了自己的伟大的剧作出来的。这一点是莎士比亚的天才的。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就是曾经是看过当代所谓有个历史家是 Plutarch 写的历史 而得到千幾年前啊，一千可以話得係1600年啊，因為凱撒大帝呢個故事或者呢段歷史咧，係發生喺公元前1世紀末嗰陣時噶，即係羅馬嗰。咁我哋知道凱撒大帝當時咧可以話得係南征北討啦，係咪？東城西就啦，佢打埃及啊，即係埃及都變咗佢嘅殖民地，英國又變咗佢嘅殖民地啊。咁而佢直情差唔多嗰、那個帝國一路一路咁擴展。但係當時嘅羅馬，我哋知道咧，就係、是、實行共和制嘅，冇君主制嘅。咁但係凱撒大帝嗰個一路一路咁呢啲咁嘅戰績彪炳啊，同埋佢喺貴族嗰嗰個階層嗰度嗰個聲望越嚟越大，咁少不免咧。就嗰個勢力越嚟越大啦，咁就你知人咧係好怪嘅，通常都係啊，即係無論我哋睇翻好多好優秀、好傑出，細個後生嗰陣時充滿理想嘅革命領導人物都係，佢始而咧就理想好崇高，但係終於咧亦都係少不免，可能因為年老啦，或者係勝利衝昏頭腦啊，或者係真面目流露出嚟啦，咁始終都會淪為變為暴君啊！咁我哋會知道譬如話拿破崙二世啦，係咪？當時係英雄人物啊，貝多芬甚至寫英雄交響曲俾佢啦，係咪？但係後來始終都不免稱王稱帝啦，係咪？咁好多諸如此類嘅人物，我哋喺歷史上屢見不鮮。咁凱撒大帝。當時他未稱帝，凱撒就是我們知道很多個凱撒的，這個是所謂求力斯凱撒 Julius Caesar。 他呢就當然他自己就不會說很明顯地說想做皇帝，但是自自然然有些黨羽會捧他出來的，是吧？很多所謂奉承他的人，阿爾他的人樣。故事就發生在凱撒最成功的時候，他最有野心想成為這個羅馬皇帝的時候。但當時有一班人呢，就是所謂反對黨，反對這個凱撒那 那些人，就是在密謀呢就要行刺他，因為他當然的動機很不同，我們知道逢親一個革命的集團或者一個任何一個做事的集團都好，參與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各有各不同的動機的，是吧？譬如有些參軍可能為了逃避家庭的壓迫，可能有些是為了謀求出路，可能有些同性戀的人都喜歡參軍或者做海軍，這樣我們知道。總言之，形形色色都很不同的動機去做的。那這個密謀行刺凱撒這班人都是動機各有不同的。咁當然佢哋需要有一個堂皇冠冕嘅藉口啦，或者係有一個唔好話藉口，或者係有一個理論基礎，或者係理想嘅指標，一個領導人。咁當然呢個就係勃魯脫斯啦 ，Brutus。咁呢一個人咧，性格好正直嘅，就好有政治理想嘅，係好反對帝制獨裁呢啲嘢。咁而其他附和佢呢班黨羽咧。當然有些出自妒忌，有些出自諗住或者是推翻了凱撒之後我可以謀到一般貫徹的諸如此類的事情。那個這個所謂悲劇的戲劇就是這樣開始的。 你將這個凱撒大帝的歷史背景勾畫出來，但我們其實知道莎士比亞不單只是寫了唯一一個是跟羅馬帝國的歷史有關的戲劇的，但是為什麼呢這個歷史或者這個民族往往是他很喜歡取材的一個的創作的靈感的來源呢？ 當時是文藝復興時代，我們知道很多時候那些藝術家作家、劇作家甚至畫家都是取材住羅馬的。我們知道伊麗莎白王朝那個英國呢就很向往古典的傳統的，而這個古典羅馬凱撒大帝時候呢所謂就是一個即是取之不盡的個靈感那裡可以加上英國當時自己本身的政治前途呢亦都是很不穩定的。我們知道伊麗莎白一世成為女王呢都是很經過很多波折的，同埋以後莎士比亞呢可以說都是非常有歷史的靈感和先知先覺的。譬如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知道英國就陷於這個內戰啊、革命啊、光榮革命啊，同埋呢個帝制同埋呢個共和嗰個鬥爭，咁就其實就係呢個莎士比亞呢個凱撒大帝呢一出劇咧，嗰個情況係好關聯得好好有歷史意義嘅。但係你可以話佢走先咗時代100多年嘅啊。呢個劇嘅全題咧就叫做係凱撒的悲劇嘅。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但是其实那个英雄文物呢不是凯撒大帝，凯撒在第三幕已经死了，他有五幕的总共，就而那个正正式式的英雄悲剧英雄人物呢就是这个勃鲁托斯，他是凯撒大帝的最好的朋友，凯撒最尊重他，而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好朋友是纯粹是出于可以说得是悲剧无可选择的个情况之下要杀了他。凯撒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说 连你都在内，那我都死都没话好讲了，他一刀刺下去那里即刻死了他。 但是为什么你会说他是一个，我们怎么理解那种所谓悲剧的特性，就是说无可选择不能逃避的这种这样的状况在这两个角色里面呢？ 或者我哋我如果讲千言万语都讲唔晒，或者我哋听一听莎士比亚透过佢嘅人物讲啲呢个布鲁托斯自己嘅内心嘅感转， 非常好。 我同佢并冇私怨，只系为咗大众利益啫。佢将要戴上皇冠。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辐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所以步行者必须要时刻提防。被凯撒戴上皇冠，我们不是等于将毒刺交了给他，令他可以随意加害于人。将恻隐之心和威权分开，那威权就会被人误用。讲句公道说话，凯撒他这个人，我都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信任他感情的支配甚于他的理智。可能未战往往是少年人野心的阶梯，凭借着他一步一步爬到高处，当他登上最高一级之后，他就不会再回顾从前踏过的梯级，他的眼光只会仰望云霄，看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阶层。凯撒，凯撒都是这样。 我们刚刚听过呢，就是莎士比亚在他那个戏剧作品《凯撒大帝》里面第二幕第一场其中的一个人物勃鲁托斯他自己一个内心的独白。邱世文，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些说话真的非常好，就是他很直接地讲出他那个内心的挣扎，还有他怎样在最后都是仍然觉得需要是刺杀这个凯撒的一个动机。但是我们时时都说，如果我們說一個所謂悲劇，特別是在希臘裡面的所謂悲劇精神的時候，就往往是人和命運善和善之間的衝突的一種選擇和鬥爭。那在《凱撒大帝》這個戲裡面，莎士比亞怎樣利用到所謂悲劇的精神，特別是這一段的獨白或情節裡面是表現到出來？ 我相信布鲁托斯嗰个本人嗰个悲剧性就系、是、佢自己系一个理想非常之崇高嘅人啦，咁亦都佢知道命运系注定咗佢一定要成为一个正义之士啦，反对呢啲嘅所谓极权啊、帝制啊呢啲咁嘅嘢，因为罗马嗰个系一个好崇高、好尊贵嗰个传统，即系好有政治理想嘅。我哋知道吓，咁就好反对呢啲独裁啊、帝制呢啲嘢，系好向往民主啊、自由嘅精神。因为佢哋啲贵族咧，系个个能够自主嘅，唔需要好似即系一只狗咁样样喺度，即系好似嗰啲其他嘅党羽，亦都不断向布鲁托斯啦提醒佢，即系如果凯撒一旦成为暴君或者系独裁嘅皇帝嘅之后咧，佢哋将会好似狗咁喺佢底下。奉承，哀而奉承咁樣啊！咁布魯托斯個悲劇就係佢其實佢係被好多嗰個政治勢力係利用咗嘅。其他個黨羽有啲係出自自私或者係妒忌嘅理由啦，有啲係出自嘅私人利益嘅原因要或者妒忌啊、憎恨凱撒啦，因為唔同黨派。布魯托斯唔係唔知嘅佢呢個人嚇，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亦都知道自己冇辦法 手引自己嗰个最好嘅朋友。命运咧就系、是、安排咗佢一旦名成利就之后会变为暴君嘅吓，因为嗰个位置造成你咧冇办法唔系暴君嘅系嘛。咁亦都我哋会睇到啦吓，喺佢哋行刺完凯撒之后咧，这个布鲁托斯本人咧，即系嗰个佢嘅悲剧就系在于佢理想咧。就超出咗個政治同埋社會現實啦，好似譬如佢行出去同呢啲群眾解釋交代自己點解要殺凱撒嘅時候咧，佢居然係訴諸佢哋嗰個理性同埋理由喺度解釋啊，議論滔滔，即係話點解我會殺我自己嘅最好嘅朋友咧？因為我要能夠希望能夠將和平自由啊民主呢啲嘢帶俾你哋嘅子子孫孫啊咁樣樣啊，咁當然啦啲。所謂暴民啦，即係聽咗之後，好快就受到感染啦，好感動啦。但係咧，唔到一陣間啫，佢一離場交翻俾安東尼，即係呢個安東尼大將軍啦嚇，係凱撒嘅手下一名勇將嚟嘅。佢一上到去咧，古其如王之舌啊，所謂啊，用嘅雄辯滔滔嘅方法咧，已經能夠煽動到同一班群眾咧追殺呢班亂黨啦嚇，甚至乎要立即四周圍即刻去燒佢哋啲屋企啊咁。行刺完呢個凱撒之後冇幾耐咧，就羅馬發生內戰啦嚇。我哋知道凱撒嘅侄就Octavius Caesar 咧，同埋安東尼啦，同埋另外一個大將咧，三度咧就係開始同呢班亂黨咧進行一連串嘅內戰，咁而咧到最終呢班所謂行刺凱撒呢一班叛黨咧，始而為政治理想咧，卒之淪為有啲貪污嘅貪污，逃亡嘅逃亡啊，耽於自己喺度割據啊、權力啊、鬥爭啊、金錢啊、貪污啊，好多逐個逐個俾人哋遷滅咗。而布魯托斯咧本人亦都落得喺最後一役之中咧，掹劍自殺啦。而自殺嘅時期，佢亦都懷疑到佢係話我殺凱撒係情非得已嘅嚇。咁但係咧個歷史上將會有不斷不斷慢慢細細會重演呢一段悲劇。但係只要有我哋呢啲咁嘅正義之士咧，暴政同埋獨裁嘅君主咧，將唔會得逞嘅咁樣。咁嘅悲劇性，我覺得就喺呢一度啦。 刚才你讲过一啲好复杂嘅一个历史好曲折嘅一啲史实啦，但系喺一个嘅五幕剧里边咧，莎士比亚最大嘅一个所谓创作嘅成功嘅地方，点样去将呢啲所谓内心嘅挣扎啊，或者话一啲咁复杂纷纭嘅一啲人物啊，彼此之间嘅冲突啊嗰啲带出嚟咧？ 其实莎士比亚嗰个艺术手法咧，远远系唔单止系喺呢个独白嗰方面嘅，譬如佢好多时候佢好巧妙咁样样咧，利用唔同嘅人物嘅，譬如用词啊、讲嘢嘅特征啊、语气啦、啊，甚至乎佢好中意用嗰啲排比啊、反讽啊方面嘅。譬如凯撒大帝入边，我哋到处都俯拾皆是嘅。譬如佢反讽呢个凯撒嘅，由佢好崇高嘅地位描绘佢，或者当佢自己雄辩滔滔嘅时候，突然间会跌落去一个好滑稽嗰、那個層次嘅，譬如佢喺度講緊自己點樣可怕，佢話佢同命運好似兩隻獅子咁樣樣啦嚇，佢話但係咧我就比命運仲恐怖，所以佢要讓路啊咁樣樣，咁或者有時譬如安東尼話唔使驚嗰個人嘅，嗰個點解嗰個人咁瘦嘅個樣啊，即係我唔中意呢啲咁嘅人啊，好多陰謀嘅咁安東尼就唔係好積趣啦，佢唔使驚佢凱撒，咁凱撒當然唔係好高興啦，個凱撒使乜驚邊個啫嚇，咁講完之後即刻話唔該你行過呢邊。我呢只耳仔聋噶，喺呢边讲啦，因为我听得你好唔清楚。咁我哋会睇到莎士比亚好巧妙咁样用咗呢啲咁嘅嘢，我哋会见到一个伟大嘅人物，好似神咁样。忽然间咧，佢少不免咧有人嘅一切嘅弱点啦，例如佢呢只耳仔聋噶，系嘛，即系咁样吓。咁就莎士比亚好巧妙，同埋佢系做到着墨无痕咁样样噶。咁或者喺另一方面，我哋睇到就系、是、譬如话，我哋见到莎士比亚对。可以話都係佢對群眾同埋尤其是啲暴民咧係好唔信任。但我哋知道任何一個革命鼓吹革命嗰啲人咧，通常都好至少口頭上咧好稱重呢個群眾啊，有群眾就是力量啊，為群眾服務啊。咁莎士比亞喺《凱撒大帝》入邊呢個劇入邊咧係 亦都充分表現出對佢對人性嗰、那個即係可以話得係悲觀嘅啫嚇。譬如呢啲暴民咧，幾乎係佢根本唔知自己乜嘢嘢對自己係好，咩嘢對自己係唔好嘅。喺歷史呢個透視嚟講係嘛，佢哋俾啲野心家同埋政治家，甚至乎一啲所謂職業革命者咧嚇，即係直情左右擺佈嘅，人哋話乜佢都信嘅。譬如話布魯鐵斯行上去講一個，佢就受到感動，調一調轉安東尼大將呢、這個大將軍行出嚟講講下啲嘢，話啊凱撒臨死之前咧，原來立咗遺囑㗎，每人俾你一個金幣，個個即刻又喊又剩咯，即刻要殺嗰啲叛黨。啱啱先讚完佢係民族英雄，而家又要殺佢，話佢係叛國賊。咁所以咧，群眾嚟講對可以話得係最無情嘅力量嚟㗎嚇。即係我覺得莎士比亞咧係對人性嗰、那個可以話得係悲觀啲，亦都可以話有個所謂好現實嘅。了解嘅啫 嚇。你頭先講到現實嘅了解咧，亦都令我諗起咧，你曾經引述過咧，就係呢一個布魯鐵斯咧，佢曾經作出一啲所謂啟示性或者係預言性嘅講法，有少少承先啟後，就話借古奉今啦嚇，從歷史裏邊咧去講將來嘅事情。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就住人性嘅普遍嘅地方嚟要作出嘅一啲呼籲嚇。如果我哋話咧，莎士比亞嘅劇本咧，之所以成為一個所謂殿堂嘅作品喺呢個藝術史上邊咧，自然就係有佢超越時空嘅一啲價值咁嚇。咁喺一個嘅歷史宮廷劇、政治劇，特別係《凱撒大帝》呢劇本裏邊咧。你覺得我哋又點樣睇到同我哋現代世界甚至現代生活嘅一啲關係？ 我覺得嗰個所謂一個人嘅政治良心咧，喺呢個劇入邊咧，反映好充分咁反映出嚟。我就話《凱撒大帝》對現代我哋現代人咧，喺政治意識嗰度咧係好大啟示嘅。咁例如我哋講翻卡缪啦嚇，佢曾經作過一個劇啊，叫做《正義之士》啦嚇。咁我哋亦都睇過好多十九二十世紀嗰啲好多政治小説啊，或者戲劇咁樣樣，尤其是俄國啦嚇，即係譬如虛無主義革命時代啊嗰啲好多時候佢哋所謂良心上。道德上的選擇，譬如那些行式那些政要的時候，究竟我們行式它的意義在哪裡呢？歷史那個道德責任在哪裡呢？我們殺它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而殺它的時候，我們殺了一些無辜那些又怎樣呢？我們在二十世紀十九二十世紀呢，越來越這些這樣的道德問題呢，越來越對我們是很很有 衝擊 和很有關係的。而《凱撒大帝》這個劇呢，就是可以說都是很戲劇化的樣將這個問題呈現了出來。我覺得莎士比亞呢，很多時候人家說他是超越時代的，我覺得就在這個意義上呢，我覺得《凱撒大帝》是很對我們現代很有啟示的。究竟我們為了一個理想，一個政治理想，去做一個未必是合乎道德的行徑的時候，譬如說 你用一個炸彈扔下去，炸死很多無辜的人，而殺死這個暴君，究竟這件事合不合理呢？ 咁佢系咪只在呈现一个问题？又唔系打算去提供一个答案咧？抑或佢其实好多时喺佢嘅剧本里边咧，都有啲伏线，系有佢自己嘅睇法。 嗱，我谂呢一个问题咧，就系好难有一个所谓教条式嘅答案啦吓。咁我觉得喺正话我曾经即系差唔多用个讲出咗个精神啊，布鲁达士嗰个精神就系话历史上咧。是可能 人性的悲劇，歷史的悲劇，就是永遠都有這些野心家暴君的，但是幸好永遠都有這些正義之士，而這些正義之士亦都是有他的人性的弱點的，就是他可能是個盲點，就看不到個政治現實，理想很崇高，或者是當他要實行這些東西，實踐他的政治理想的時候，少不免要假借這些暴力啊，呢啲咁嘅嘢，咁只係可以要悲劇收場，但係悲劇得嚟咧，係提升咗我哋嗰個靈魂同埋嗰個性質嘅醒覺嘅。 同時亦都提醒我哋咧，是非黑白分明呢樣嘢咧，可能亦都唔係存在，冇絕對嘅好人，亦都冇絕對嘅壞人啊。好，今晚唔該曬邱世文咧，同我哋分析莎士比亞喺1595到1600年間所寫嘅一個嘅劇本，係叫做《凱撒大帝》嘅。唔該曬。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 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